有太多的误解、哦、太多的虚伪，太多莫名流言，不想争辩，也不想太纠结、哦、安静的越走越远，弹指间点起火光，照亮了黑夜，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歌愁的不是烟，是寂寞的感觉，每个孤单的夜，没有谁能倾听了解。别问歌为何总是眷恋，就算歌戒掉了烟，却戒不掉思念。歌愁的不是烟，是心痛的感觉，不需要谁的爱，只想让思绪能沉淀。就让浓雾模糊了双眼，看不清歌的惆怅，也看不清眼前冷漠的世界。太多埋怨，有太多的误解、哦、太多的虚伪，留言不想争辩，也不想太纠结、哦、安静的越走越远，弹指间点起火光，照亮了黑夜，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。歌愁的不是烟，是寂寞的感觉，每个孤单的夜，没有谁能倾听了解。别问歌为何总是眷恋，就算歌戒掉了烟，却戒不掉思念。歌愁的不是烟，是心痛的感觉，谁的爱，只想让思绪能沉淀。就让浓雾模糊了双眼，看不清歌的惆怅，也看不清眼前冷漠的世界。谁能倾听了解？别问歌为何总是眷恋，就算歌戒掉了烟，却戒不掉思念。歌愁的不是烟，是心痛的感觉，不需要谁的爱，只想让思绪能沉淀。双眼看不清歌的惆怅，也看不清眼前冷漠的世界。这不是烟。